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7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每天早上都阴阳怪气这个随便就是起调的水水。 一定要记住啊，就我们节目的那个开始是这样的，水水 Hello。这里是 Fresh Radio， 一定要记住这个阴魂不散的声音。 OK， Hello， 那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您现在可能是在汽车里，可能是在家里打开收音机啊，调频到98.2或者是 AM927来收听我们早上的节目。非常非常非常高兴能够陪伴大家的早上啊，特别是在北京这样的一个明媚的早晨。那如果是您通过了广播之后，您还有一点好奇说，哎，这两个主持人长什么样？ 真的？ 我也很好奇。 漂亮。 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要记住我们的 Fresh Radio 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首先呢，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在那里呢，您还可以通过图片和我们进行互动，我和珊珊会时不时的在那边发张图片炸一炸大家。 炸炸潜水的同学啊，也欢迎今天早上起床的同学抓紧时间来报到了，水水马上就要开始点名了，对不对？ 没错，我马上要开始点名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来，大树底下乘凉，你在不在？洛小可带你去旅行， Lisa 好久都没有来了， Verona Sunshine 基因那点事儿是泡泡啊。 Water 淡蓝色，好，我们这个时段先点到这个地方啊，我们来开始一首 Bang Bang， 来自 Ariana Grande 和 Jessie J。 Bang, bang, you're too long. I know you want it. Bang, bang, all over you. prince in the puddle, it's Nicki full throttle, it's oh, oh. Swimming in the puddle, we winning in the lotto, we dipping in the pot of blue flow. Getting so good, it's dripping, I don't would get a ride in an engine that could go. Batman robbing it, bang bang cocking it, Queen Nicki dominant, prominent. It's me, Jesse and Ari, if they test me, they sorry. Riders up like a Harley, then pull off in this Ferrari. If he hanging, we banging, phone ringing, he slanging. It ain't karaoke night, but get the mic cause I'm singing. 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珊珊，你最近有在坚持健身吗 ？No。 怎么能用这么干脆的声音去答一句 No 呢？ 怎么了？ 最近有一个小哥非常非常火啊，因为一般来说，你认为自己的极限是一次可以做多少个仰卧起坐？ 仰卧起坐 对一次 还比较多， 比较多的意思是 有人压腿吗？ 随便吧，你就想象你能够做的极限吧。 有人压腿是不是？就是我的腿放在那儿，我不能自己放， 对， 得有人跪在我腿上，或者拿重物帮我压住啊。 可以 有哈，40个 吗？算多你觉得？ 怎么不算多吗？ 对， 怎么这样呢？ 最近有一个小哥， 你能做多少？ 我觉得我能做个50个。 现在开始。 你要比吗？我做完50个，你是不是就要做40个？你想一想，你个划算。 可以，但是没有人看呢。咱俩这么需要别人关注的人。 对，大家潜水的赶紧冒个泡啊！ 需要大家围观。如果说让珊珊和水水现场比赛做仰卧起坐的人数超过16个人，我们就做。 你这16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吉利。 OK， 要炸一下我们这个。 所以真的不算多吗？ 真的不算多，因为最近有一个小哥一口气做了5210个仰卧起坐。 哇！ 对，他是一个成都的武警，是成都市武警支队的一个叫做大神级的战士，大家都这么叫他。他是狙击手何东，他一口气做了5000多个仰卧起坐，然后整整的是做了好几个小时，从下午3点做到晚上7点，连续4个小时没有停过。 难道真的不是做了30年吗？因为30年河东啊。 那可能下一个超过他的就是名字叫做河西。 对， 然后战士们都非常非常的为他鼓劲儿加油啊，说你现在做了5120个俯卧撑，那你累吗？然后他说不累，还可以再做， 很轻松， 是因为时间到了。然后呢，作为一个狙击手，何东他并不是肌肉男，1.75米的身高，120的体重，和我很像哎，我比他高，我比他重，这两项都超过他。 这有什么好比的呀？有本事你比一比，你比比做仰卧起坐的数量。 我绝对能比他。 5201， 少。 特别有自信是不是？我怀疑他可能是腹部肌肉内置了一些弹簧之类的设备。 我也觉得是，可能就打入了一些什么电子的东西吧。 咱俩怎么就这么看不得别人好呢？ 真的是看不得别人好。那何东表示呢，以前在训练的时候曾经在早上8点就一直趴到晚上12点。一个狙击手他不仅要拥有的是高超的射击技术，而且他需要还具备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一个就是忍耐力，还有一个就是毅力。 是的， 所以说这次河东的这5000多个仰卧起坐也是让大家就是瞪大了眼睛，太厉害了。 给狙击手点赞啊。 第二个消息呢是有关于日本的这个超级马里奥 Mario。 Mario 在我的直播间我看到了，说您的直播已进入了热门前20，如果想要继续攀升的话不要停，跟观众积极互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跟你们积极互动一下好不好？万水千山总是行，点个关注行不行？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resh Radio 啊，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准时陪伴大家去直播，大家有空的话呢随时来关注一下哈，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好不好？ 你还记得我们当时分享的关于皮卡丘的那个电影的消息吗？ 什么呢？ 但是皮卡丘好像在中国内地的票房是遭到了一个滑铁卢。 他 在内地的票房不好，首先排片就不好，然后再其次是看的人不多。所以说就会让我有点担心接下来的超级马里奥也要改编成电影了。 华尔街日报是援引消息称，这个环球影业旗下的动画工作室是要跟任天堂去合作，共同来推出这个超级马里奥的电影版。那他们之前成功的合作过，他这个公司之前就是出过神偷奶爸的这个系列，所以说也会由这个神偷奶爸的这个制作团队去打造这个马里奥。那马里奥的这个制作的费用是预计在50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是29亿 啊， 很大的成本。哎，我觉得 很高 很高的成本。然后按照他们这个计划呢，他们是希望在2020年能够落户日本的大阪，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超级马里奥的主题乐园出来先。然后马里奥的知名度其实一直以来也是吸引着全球的游戏玩家嘛，所以说其实这次关于马里奥的电影改编权和这个主题乐园的建造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我们也是希望超级马里奥顶金币的这件事情也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去实现。 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啊？那我给你放一个，你开始点吧。 砖头呢？ 还是顶砖头合适是吗？我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上面，在我们的活力982直播间里，韩傲严嵩签到了。他说666签到，山山水水早上好。 早上好，韩傲严嵩，你和严嵩有关系吗？ 那有什么关系呢？韩傲是不是？ 对，就是又韩又傲。OK， 一首 Falling for you 送给大家。这是一个早晨啊，我觉得好像大家有点泄气，赶紧打起精神来。 So quickly, maybe I should keep talking. 欢迎大家回来。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生病的时候，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你可以吞一片电子药片进入身体里边，然后这个电子药片就可以用它的那个科技的技术在你身体里面做你身体的一个监管的功能，然后你可以用手机来查看你身体的各项数据呢？ 治得好吗？ 它不是治病的，就是它是 来监测一下，看看你生病之后你身体发生的变化，比如说是在好转啊，是在恶化啊，是不是？ 就是提醒你吃药啊，然后它会就是释放一些东西，然后释放一些信号啊什么的。 说什么方言？ 什么？ 这个药片说什么方言？从你的身体里，从你的胃里来吃药喽。 吃药， 吃药，吃药。 那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是批准了首批数字的药丸，这个药丸马上就要上市了。它是一种植入传感器的药物，可以告知医生病人是否需要服药以及什么时候服药。那这样的一批这个电子药丸呢，目前是要马上推向市场进行试用了，却引起了很多的争论。 嗯， 有的人第一个讲的就是我的隐私没有办法保护了 啊，就内置了一个芯片是吗？谁知道电子药丸里面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然后很多人就担心说，那如果我吃了以后，那医生可以监控我的身体怎么办？ 对，就像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科学的进步又让医生开始发现，如果有这个电子药丸给病人，让病人服入体内的话，是可以监测他们很多很多很多没有办法通过一次性就监测到的数据。 嗯， 所以这个可以给他们整个的医疗带来非常非常大的方便。 嗯， 目前呢，这个电子药丸应该会在美国进行试用。 嗯， 那大家的争论其实集中的点也在于说，这个隐私和一些伦理的问题啊。 嗯，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说一个可以监测他们的行为，传出他们体内的信号，并且告知医生的系统，你应该想到不管是精神药物还是普通药物，任何一种药物都比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更适合用作于首批数字药物。 嗯，我没听懂他的意思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更适合用于 对首批的 用这个电子药丸。 对， 为什么呢？ 因为精神分裂症的人可能更不可控吧， 用来监测他现在的情绪状态。 对，而且他们更不会自己吃药。 嗯，那我觉得可能更适用于我。 对，我也觉得，我现在就想拿一颗塞进你的嘴里。 我算精神分裂吗？ 算啊。 娃娃说北京那么冷吗？珊珊姐穿那么多，她说那么多。 嗯， 哇，你知道我看到这条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北京很冷。 Verona， 我要告诉你，北京这两天真的是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三个字的形容，我真的觉得形容的太贴切了。 嗯，什么？ 冷劈了。劈腿的劈。 明白，真的太冷了。大家如果在北京的话，是不是也有同感？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两天刮风。 嗯， 而且你知道，昨天我跟水水一起，我们晚上他陪我聊天，我们聊个工作的事情哈。然后，大家分开的时候， 这样讲的好像在掩饰我们在喝酒。我要说一下，珊珊确实没有喝酒，我喝了，好吧？ 看得出来，今天水水稍微有点疲惫嘛，喝酒喝的。然后我走的时候，不是去开车吗？ 嗯， 我才明白车里那个暖风是怎么运作的。 嗯， 当那个车暖和的时候，它吹的就是暖风。当那个车也冷的时候，它吹的就是冷风。我坐在车里等那个暖气变热，等了好久，它都吹的是冷风。我看着我那个空调上写的什么28度、29度，我心里就想28度在哪儿。然后是因为咱们停的太久了。 嗯， 你记不记得下午2点多到了三里屯，然后我是晚上10点左右走的嘛，停了8个小时，我觉得那辆车真的要生气了，所以它一直在吹冷风冻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我看到了菜地的瓜爷说了，说冻成狗。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狗不会冻成这样。 狗会，真的很冷。北京这几天好像是有一个大风的预警哈，大家出门的话也记得防寒保暖，穿一些会抵抗风寒的这个衣物， 比如说秋裤。 嗯，好了， 你穿秋裤了吗？今天 我跟你讲啊，这个季节就是忘穿秋裤啊。 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很想跟大家展示一下穿就是珊珊穿的这条裤子。他的这条裤子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惹到我，你知道吗？ 就是珊珊背着一个皮质的书包，然后穿着一个大衣，还带着一个红色的驴牌，然后结果穿了一条睡裤出门。吴珊珊 睡裤很舒服。 然后昨天吴珊珊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水水，这条睡裤我妈都开始抱怨了。我妈说，闺女儿能别穿这条裤子了吗？一条裤子又不贵。结果今天他又穿着这条裤子出现在我的面前。 没事，不聊这个话题啊。而且你知道，其实我今天是特地换了裤子的。我昨天 我要杀人了。 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特地换上了我新买的珊瑚绒保暖睡衣，然后是一个小羊的造型，超级暖和，然后纯白色的，就那种有点像绵羊的毛，带着卷圈圈卷圈圈的那种，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有点犹豫要不要穿这个出门呢。因为很暖和很舒服。 然后呢， 我觉得好像就是这种特别像睡衣的还是不适合穿出门，于是我就特地换了这条可以穿出门的睡裤。 对，所以珊珊姐，你这条睡裤和昨天是同一条吗？是同一条，对不对？那你没有换好吧。 对啊，我从卷圈圈换成了这一条。 好的。Am I wrong 我错了吗？送给大家好不好？ 好。 在问说为什么觉得婶婶最近沧桑了，赶紧把衣服扣起来。 扣起来会显得稍微青春一点吧， 我觉得扣起来会显得更青春一点吧，对吧？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散着头发会显得沧桑，扎起来就好很多。 那我觉得我是不是要考虑把头发扎起来？ 扎起来吧， 对， 我借你个皮筋儿。 刚刚我跟珊珊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不洗脸的时候，就是这个眼睫毛有的时候会挂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珊珊就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哇，你也没有洗脸。 不是不是，玩那不是问了吗？说这个有没有那么冷啊？有那么冷，就是冷的时候你就不想洗脸，你知道吧？ 上身的借口就是洗脸凉，你们家没有热水吗？ 洗脸很冷。有啊， 但是很难等，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帮我找到了借口。我真的想了很久，为什么有热水不洗脸呢？很难等啊。 对啊，嗯，然后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热。 嗯 ，Verona 什么意思？头发也该理了，说的是我对吗？好的好的，我准备把我的头发扎起来，好吧？ 扎个麻花辫儿。 昨天我和珊珊还在说，终于可以不要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聊秋天的话题了，我们来聊冬天的话题。 开始抱怨冷的事儿是吧？ 嗯。所以 Verona 你是在哪里啊？或者说菜地的瓜能告诉我们你是在哪儿吗？ 大家都在哪里呢？ 我们很想知道大家都在哪儿，对吧？然后聊一聊你们那儿现在的天气如何。 嗯 嗯， 好吧，咱们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吗？还是先聊聊家乡，然后一会儿再分享。 我觉得我们聊一聊就彼此的这个冬天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的翻滚朋友圈好了。嗯，所以山东济南的雪，你有朗诵过那篇文章吗？ 那篇文章叫《山东济南的雪》吗？我是山东人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知道。 叫什么故乡的雪，还是叫什么雪？ 哦， 对， 好像是有点耳熟。 就是好像是那个谁写的来着？老舍？不是老舍，是一个是老舍吧？ 就这种名字的文章听起来都很像老舍先生写的。 就是 北京的秋， 一看，嚯，好大的雪呀！ 嗯，听起来也很像朱自清的春。 类似吧、嗯、 对，小草冒出芽了这种感觉。 反正春夏秋冬总会有一个大文豪写过一篇、 嗯、 然后还得背诵。 嗯，弗尔纳说他在广东。 嗯 啊，我懂了啊。 但是我听 你知道吗，我前两天收到了一个广东的好友的微信、 嗯、 他说珊珊啊，我要去北京了，北京现在多少度啊？我说冻死你。带件大衣来，广东现在很暖和吧？应该还。 但是我听说广东今年已经入冬了。 嗯，他说他现在是穿一个薄的这个长袖加上短裤。 我说你这样不合法吧？我觉得。 你这样被抓起来哦，被警察。 在路上会被抓起来哦。嗯。然后他说昨天风超级大，因为有台风， 嗯， 在往越南的那边影响到我们这边。 嗯。 广东是一个很容易入冬失败的城市。 嗯， 一首歌曲之后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顺利入冬哈。 对， 不希望只有我们自己冷着。 我再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广东入冬的问题。 好的。 OK， 我们要和大家继续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恭喜 Verona 成功的看到了珊珊的睡裤。 我为什么要出去呀、为什么是演播间的全景啊？我这条都掉了色的睡裤，羞于见人的， 被看见了。我觉得 Verona 的态度真的好让我欣慰。Verona 还笑了一大声说：“还好没有错过。 ”好吧，我都有点害羞了。但是我看到了，在咱们直播间有新朋友哈，杨洋说他在北京，包括刚才有个清风说这首音乐很乡村呐、他说的是个当时放的那首歌哈。我觉得这个新朋友清风还有杨洋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关注了吗？ 然后还有胖丽丽啊，胖丽丽是新的朋友，但是我们已经见过几次了，对不对？我记得好像昨天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很喜欢，很喜欢的，很喜欢和大家。 是很稀罕还是很喜欢啊？ 是很喜欢和大家。 是很喜欢和很喜欢，对不对？ 是睡裤。 好，我闭嘴。勤俭持家很好啊，我让他说，对不对？ 对啊，珊珊其实真的是就是很厉害的一个女生了。 为什么？ 珊珊其实对购物没有什么太多的需求。这个话是不是说有点太大了？ 我跟你说，其实我想过就这样的一个人生的道理，就在于买东西这件事情只能满足你一时的欲望，你知道吗？满足你一时的快感，它不能给你持久的快乐。 那什么可以给你持久的快乐呢？ 就是一直买。不要 停。这段子虽然有点老，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还是非常有道理，对不对？ 昨天我看到了有一段话，我觉得讲的真的很有道理。 什么道理？ 那段话是这样的，他说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把它买下来，不管它贵不贵。人生已经很难遇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了，为什么碰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还不去买它？你碰到了喜欢的人，你真正喜欢他，他不一定会喜欢你或者真正喜欢 属于你， 但是你这个东西你如果真正喜欢，你就一定要把它买回来，它就是你的。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他有可能会离开你，会背叛你，但是一个你真正爱的东西永远都会留在你身边陪伴你，所以买它。 是这样的，水水，首先这个段子更老， 再一个，这种网络段子的长度是没人看的，你怎么延伸的这么长呢？ 这就是一个很长的段子， 嗯， 而且我觉得非常有借鉴意义，嗯， 我觉得好像穿着睡裤的我，嗯，和宿醉的眼睫毛上挂着东西的你，今天都稍微有点不太正常。 我觉得我很正常，我很正常，嗯，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一直本来可以， 我要给你讲个段子，你想听吗？ 想， 就是我还在广州生活的时候嘛，然后我刚从伦敦回来。然后呢，我所有的这个衣服啊，然后就是堆在家里面。然后有一天有一个人来我们家修水管，然后修水管的时候，我当时正在整理我从伦敦寄回来的衣服，然后我就把它比如摊在沙发上啊，然后摊在地毯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人 以为你是卖货的是吗？ 然后那个人在临走的时候问了一句说：“哎，哥们儿，你是搞服装批发的吗？” 哎，这个故事其实曾经发生在一个还挺有名的主持人身上，现在， 啊，真的吗？ 吴昕嘛， 啊，是吗？ 嗯，对，嗯，你知道他是属于家里特别乱的那种类型， 嗯嗯， 然后进去之后，属于朋友到他家，你都得那个，大跨步的走。 嗯 然后也没什么地方落座， 嗯， 然后到处都堆着他新买的快递呀，啊，之类的，所以每次他收快递的时候，或者是他收外卖的时候，都会被别人问说：“你发货呢？”家里乱的人实在是有同感哈，爱整洁的人可能不太能够理解。 原来了，习惯正常会不习惯， 嗯， 收我们吗？ 嗯，可能吧。 嗯，他说不正常要挨领导批评了。 嗯， 还好啦，嗯， 还好啦。王娜也说注意不要阴阳怪气，知道了，我们是 Fresh Radio。 Hello， 微微一笑。 我们进入到翻滚朋友圈的环节。 是的，其实我觉得好像咱们说了很多买买买这件事情，买买买总是需要钱的嘛。 嗯， 很有钱的人可能就没有那么爱买买买了。 不是哦， 最近发生了，不是吗？ 不是哦，就是没有钱的人，他们买的就有钱的人，他们买东西我们都看不到。 嗯 嗯， 哦，那可能。 真的？ 那你来评判一下下面这个有钱人他买的是什么东西，好不 好？ 好 好。 周润发先生，他打算把自己的56亿资产裸捐了。 嗯 嗯，那你觉得他买到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买到的是一种信念和开心吧，我觉得， 嗯， 一种满足感，你知道吗？ 一种被尊重。 有的时候我都特别特别想跟这些有钱人说，如果这些钱在你的生活或者生命 当中真的没有什么用的话，就给我是吗？ 已经成为负担的话，你可以给我，或者你可以给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因为正好是我们需要的，你又不需要，对不对？你给我，你有一种付出的满足感，我得到你的钱，有一种得到的满足感。 你以为我会被说服吗？ 那你准备把你的37亿身家， 37亿金巴不为币，捐给谁是吗？我是这样想的。 三万件衣服。 你知道，就是像特别特别有钱的这种富豪，他可能的确觉得数字。金钱对他来说是仅仅的一个单纯的数字了，对吧， 嗯， 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具体的作用，他想把它给有需要的人，但他可能不可能给一个随口管他要的人吧， 嗯， 哪怕你再需要。所以说呢，这个周润发先生的太太也是确认了，说会全部的捐出去，100%捐出去，目前是已经设立好慈善基金会了， 嗯， 他们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把这笔资产可能会带给一些有用的人。跟大家分享一下周润发的这个生活理念和人生观念好 好的， 他的一段话哈，我们听听有没有道理，嗯，是这么说的：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经历过就好， 嗯， 如果说现在有什么梦想的话，就是想家人和自己都身体健康，活得平常一些，平平淡淡才是真。 嗯， 哎，听起来是非常通俗的道理。也有网友调侃说，他曾经有网友是这么说的，说想遇到香港明星的话呢，就到中环的奢侈品店去逛街， 嗯， 如果想要遇到周润发的话呢，就到香港的地铁、公交站和菜市场去逛一逛。 所以周润发是真的有在坐地铁去菜市场买菜这样的事情。 网友说的，我也不知道嘛。我就是你知道，就是新闻上这种东西，你可能会稍微的有一些怀疑，对吧？ 嗯， 因为不是亲眼的见证他的真实生活，你会觉得这是真的吗？ 嗯，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可能有一些人， 嗯， 即使他成了名气，还是保持了他作为一个自己的平常人、普通人的时候的一些生活习惯， 嗯， 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这56亿他的确是捐出来了嘛， 嗯， 然后也不管可 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和争议，但是至少有这么一个举动和初心，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去敬佩和鼓励的，是吧？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怎么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要起来做慈善， 嗯， 我觉得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支持他， 嗯， 对不对？ 对， 因为起码你的初心是好的， 是的， 对不对？ 嗯， 然后再其次是我也是觉得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比如说监督啊或者是批评慈善的声音，这些声音其实我们也应该听进去， 嗯， 因为就是你当一个人他真的发现说哎，我要开始做慈善的时候，就会有人来帮助他把慈善越做越好，对不对？ 是的， 所以也不用说就是有人批评他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就觉得说哎，好像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批评慈善， 嗯， 我们其实也是在帮他做得越来越好嘛， 嗯， 对不对？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批评的声音，就比如说像他的这个基金会能不能成立一个比如说帮助这种早上很冷还要起床起来工作的年轻人，我觉得这样的一群年轻人非常非常需要慈善的帮助。 对，这就叫做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对 啊，嗯，早起的虫儿被鸟吃。 就应该专门成立一个，这叫做天寒地冻早起基金， 嗯， 来帮助这样一群年轻人， 嗯， 然后我就是这样的年轻人， 嗯，我也是， 对不对？ 嗯， 所以这样的慈善就应该帮助这样的年轻人。 对，嗯，在咱们直播间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大家来看一下哈。圣松也说了，说你们好好对我，因为我毕竟是关心人，是吧？我是最需要关心的困难群众，是吧？王二奶也说了，说一直挂心于这个贫困群众，大家都是需要帮助的人，嗯，也希望这个润发老师哈，好好的听听我们的心声。什么呀？ 圣僧说，对，所以我们是有后台的。对的，我和珊珊就是你的后台，虽然没有用。 嗯，我们也是有后台的，这是前台，旁边就是后台。特别有后台，天天从后台走上来。 我们后台的老师可以和我们打个招呼，那个就是我们的后台。 好了啦，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啊？ 我们放一首 Coldplay Magic 送给大家。另外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时段请来的是一位从巴黎的蓝带的这个烹饪学校毕业的一位女生，wow，然后她学的是烘焙。 过分。 嗯 ，OK， 那一会儿我们要请出甜甜， 我先去， 现在还是翻滚朋友圈啊，一首 Magic 送给大家。是我一直以来越来越爱的一个乐队 啊。哦，是吗？ 嗯 ，Coldplay， 你要不要这个啊？唱两句啊？ Look at the star, look how they shine。 我不喜欢这个乐队。 For you， 什么鬼？大早上都给大家听了什么呀？这一曲。 好吧，还是要感谢一下大家。 你不会感谢一下我的歌声吗？ 王二男回答了，王二男说不要了吧。啊，直播间已经开始尖叫了，所以感谢大家陪伴我们和忍耐我们哈。要感谢在直播间的朋友关注我们。感谢谁呢？我看一眼哈。要麻有麻小飞侠关注了我们，以及圣僧关注了我们。哦，原来圣僧是新朋友是不是？ 对的，圣僧请留步。留步留步。 圣僧请留步。是谁把你送到我身边？哎，看了不是首歌是不是？是谁开头还有什么歌啊？ 这是个段子呀。是谁在敲打我窗？ 是谁把你送到我身边？啊，圣僧小刘布啊，还有一首歌特别适合送给圣僧。想要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 黑猫警长。 什么呀？怎么串起来的？哎，果然，你看芬兰守护说说天竺少女。你知道为什么停顿了吗？ 为什么呀？ 你看到胖丽丽说什么？ 胖丽丽，你真的。哎，我想问一下胖丽丽，你是谄媚到这样的境界了吗？ 吓坏我了。 天哪，胖丽丽，你说珊珊唱歌好听吗？来，直播间的其他观众评评理。 想要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认真点会好一点，对吧？ 我觉得会好很多，就是从30分到32分吧，满分100。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条什么样的讯息呢？咱们把目光转向加拿大，不知道有多少人现在是穿着短袜的，穿着短袜的举个手给我看一眼，就是那种到那个脚踝的那里的袜子。那最近有两双袜子是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为什么呢？圣僧说留下了留下了，你不要总是发歌词好不好？好烦啊你们。你这是在勾引我，我本来都已经就是压抑住了那个唱歌的冲动，他又非得发留下来，啊，是谁在唱歌？留下来，温暖了寂寞，留下来，对不对？生气，哎呀，冷静，冷静，冷静。说到哪儿了？啊，两双袜子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这是谁的袜子呢？是加拿大温哥华出现的一件事情。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接见他们的卑诗省的省长贺锦，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接待的场合哈。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大概的远景，洋不洋气，国不国际化 ，international。为你我受冷风吹。怎么又有人开始发歌词？稍等哈，咱们先说完这个袜子的事儿。 是我， 我看到啦。快看，你看袜子，你看袜子，睡睡，你看我发的图片儿。你别再看王二娜的互动了，你看我。女主持人跟粉丝争宠，你看到没有？ 我在哪儿？ 这儿。 好的好的，我看到。哇哦，天哪！ 这是谁？这两个人，我刚才说过了。 这个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人和一个印度的人，对不对？ Sorry， 这是加拿大温哥华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旁边那位其实是他们的一个省长， 卑 诗省的省长叫做贺锦。 好， 那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在哪儿呢？是因为他们脚上的袜子。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近景哈。哎，所以说加拿大的总理和他们的省长见面的时候，脚上的花袜子可以说是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那特鲁多的袜子是什么呢？是这个印有秦汤尼调酒制作指南的一双蓝袜子。那贺锦的袜子， 我有很多这样的袜子， 印有的是彩色星球。 你知道，我觉得这个跟英国整个的英联邦整个的文化很有关系。 什么文化？ 他们非常喜欢穿花袜子。 为什么呢？ 我也有超多花袜子，你没有发现吗？ 我发现了。 就比如说，大家看我今天穿的就是一个 波点 的这样的袜子，大家看得到吗？我要不要再举得高一点？ 要再举高一点，很棒，很棒。 好拼啊，两个主持人。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们的那个就是内心的 OS 就是说，天哪，这个男主持早上连脸都不洗，居然还可以穿戴波点的花袜子。 关 关键是就是当你说大家看得到吗，我以为我在女神百分百介绍身上的搭配小物。玩儿呢说三三晕了没有，这会儿稍微有点不太正常，反正 还好了，又没有拖鞋，拖鞋也不怕的。然后我接着说哈， 拖鞋你当然不怕了，我怕。 我接着说。然后你就会经常在英国的地铁站看到那种就是全身都是一身正装，然后比如深蓝色的正装，粉红色条纹袜子，然后他们的袜子真的是五花八门，什么花纹都有，就是我觉得穿正装然后配这种彩色的袜子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我觉得其实可能跟我的妈妈喜欢穿一身黑因为显瘦，但是喜欢围一条红色围巾是一个道理就是有个点缀嘛。 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道理呢？ 点睛之笔。 OK， 穿一身黑的时候会显得太严肃嘛，一条红围巾瞬间这个人的气色就起来了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道理有点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了？ 就是围巾呢是戴在身上怎么着都看得见，但是袜子是若隐若现， 若隐若现会更高级一点，对不对？ 对，所以你妈妈应该把那个红色的围巾扎到衣服里面去，只露一点出来。 好嘞，就是一个中式的那个新中式的衬衫领的感觉我会跟我妈妈转达你这个非常好的建议的，好不好？ 对吧？但是这个的话就不要戴羊绒的围巾了，因为羊绒的围巾 够了， 扎进去 够了， 控制不了形状 OK， 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很有趣，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花袜子吸引大家注意力的事情？像刚才水师分享的英联邦的这种文化，我觉得大多数英国人是非常严谨的，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对吧？然后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可能会穿着非常正式的正装，会穿得很厚，可是这么一双充满着童心的花袜子，反而让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其实很有情趣。 不是童心，不是童心， 这还不童心吗？ 就是在我理解，我也看到了，我看到这个原说童心未泯，然后那个芬兰守护问我们说是北京的 FM 吗？我在福建的漳州。对，我们是北京的 FM98.2， 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档早间的节目啊。然后 不必在乎我是谁，芬兰，不必在乎我是谁。 不必在乎我是谁。 对的。 然后呢？ 没有这首歌吗？林忆莲的歌，对不对？不必在乎我是谁。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就算是有人听她的歌会流泪，我还是想要有人追。不必在乎我是谁。哇，不必在乎我是谁，亲爱的芬兰守护，好不好？你只要这个关注我们的花椒直播活力九八二这个直播间，每天早上7:30就是很早，准时到直播间看视频就好了，在哪儿都没有关系，网络一线牵，相聚在空间，真情连四海，珍惜这段缘。 天哪，你真的背下来了呀？这首诗， 表情包好吗？这是诗吗？不管怎么样哈，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这个经常跟我们进行互动，包括也可以寻找正装搭配花袜子这样一种生活当中的小情趣。 你猜我刚刚干了一件什么事儿？ 干什么了？ 我把芬兰首富加到了我们的名单里。 还有圣僧，你加了吗？ 圣僧也加一下。 对，圣僧他一直发了，留下了，他可能还是想听爱情买卖吧，还是想 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咱俩真的有点稍微太拼了一点，还记得当初的梦想吗？是谁？ 是什么？ 你问我干嘛呀？我哪有这东西啊？好了啦，抓紧时间跟大家再分享一条哈，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一条，其实这跟当初这两个字是有关系的，那是因为看到了很多非常有温度的照片。这些照片我真的很爱，就是我们经常会发朋友圈晒一些自己的靓照嘛，然后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一波朋友晒了他们自己爸妈年轻时候的靓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另外一波网友更不服气了，晒出了他们自己的祖父母。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特别酷的祖父母， 我要晒我祖父母你们就没有办法招架了好吗？ 为什么？你祖父母是什么样的照片呢？如果你 我外公超帅，我外公就是帅到那种我觉得我们家应该不会有人在就是超过他的 容颜了，比他更帅了，是不是？其实从脸可以大概看出来。OK， 但是我长得不像他们俩。 So sad， 好悲伤。 很悲伤，很悲伤。 刚才 Wolf Alex Pascal 送了两个净化桶。 你可以就是念着 Wolf Alex Pascal、就是、 Wolf Alex Pascal 送了两个净化桶，谢谢啊。 好，谢谢，谢谢 W 好不好。 谢谢 W， 跟大家分享刚才水水说他的外公很帅，也要问一下大家，如果现在让你发一张你的外公或者是外婆很帅的照片，很美的照片，或者是很酷很让你觉得值得炫耀的一张照片，你会发什么照片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哈。那水水说他的外公很酷，我想让你看一眼。一个网友说，1941年，我的爷爷和其他海军陆战队员出发之前照下了这张照片，帅不帅？ 哇、哦、 是帅的吧？ 是帅的。 如果他发这张照片，跟你的外公能有的一拼吗？ 我觉得在我心里面一定是我外公更帅了。 那当然 了，客观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白种人和亚洲人的长相没有什么可比性。 那倒是、 嗯、因为不同的风格嘛，对不对？ 那咱们从白种人的这个审美的角度去看好了。有另外一个网友，哎，怎么了？你不会在直播间发了我睡裤的照片吧？ 不是，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有一位叫做丁震的朋友晒出了他今天的花袜子。我们来看 一下，这是圣诞的吧？ 丁震同学，你还在吗？你肯定在，对不对？ 肯定在吧。 我们在花椒直播上也分享了你的花袜子。 这个是圣诞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你仔细看一下，我觉得和你昨天穿在就是领子上的那个花纹很像。 和我今天这件衣服很搭呀，你不觉得吗？ 嗯。 哎，它这个是那种就是圣诞的感觉，红色红蓝交接的，然后有那个菱形的雪花的造型的一些织纹，对不对？Single dog, single dog, single all the way, 哒哒哒哒哒哒哒 ，single all the way， 反正就是一直单身。来看看继续其他的这个外祖父母特别帅气的照片哈。刚才是一个祖父，对吧？接下来看一个1940年的时候一个网友的祖母的照片好了。 好啊。 哎。 哇 哇， 这个不是发明那个英特尔网的那个女 王吗？很像那个 女 神，对不对？嗯、不是她， 不是， 可能还是的确是亚洲人和欧洲人的长相有一些区别吧。 我觉得可能都长得比较像吧。 有可能。然后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张，我超爱这一张，我超级爱，我觉得都要可爱死了。在这儿，你可能会有点看不清，你仔细看。是这么说的，我的奶奶坐在我爸爸的撒药飞机上。 哇、wow. 据我所知他已经这样做过好几次了，就他爸爸是负责开飞机撒药的那个人，然后奶奶就坐在机翼上面把着那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什么支柱，然后就开始观光、 oh. OK 是不是 开上天空的那种吗？ 真的开上天空，我可以拿手机近距离给你看一下，可能咱俩离那个镜头有点远。 我的天哪，他奶奶真的是， 是的，上天了。然后他带着一个类似那种就是头罩，可能是为了保持呼吸的一种设备吧。 所以他们就是吵架的时候千万不要说那种赌气的话，说你咋不上天呢？然后他奶奶就说现在就去， 说上天就上天了是吗？ 嗯。 再给大家看最后一张吧，因为这个时段的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还是也挺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张照片它播出来之后是这个样子的，其中有一个人是他的祖父，有一个人大家非常的熟悉，描述是，对，我的祖父在教爱因斯坦拉小提琴。 哇， 那是不是 太炫酷了， 对不对？ 嗯。 大家好好想一想，将来我们变成了外祖父外祖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照片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孙子辈的小朋友们拿出去炫耀呢？说这是我的祖父，这是我的祖母。 丁震在982魔力工厂说，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超喜欢咱们的节目， 爱你呀。这里是Fresh Radio。 OK， 我们要接下来请出的是张甜甜同学，他会和我们分享一些巴黎好玩的事情和关于甜品的事情。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We're doing a sequel. We're back by popular demand. Come on, everybody, strike up the band. We're doing a sequel. That's what we do in Hollywood. And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sequel's never quite as good. A sequel.Another feature attraction. Places, please, lights, the lights, roll camera, action! I thought it was the end, but no, my friends, this is when we get to do it all again. Do it all again. Until the credits roll, we got another go. show, then we can do it all again. We're doing a sequel. There's no need to disguise. This dude, you consider yourself a pliable adventure. We're doing a sequel.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 微微观世界。 Hello，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早上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是珊珊，我是看到很多朋友跟咱们一样早起觉得非常欣慰的珊珊。 然后呢，我要介绍一下，我们是因为有朋友在问说你们是一个 FM 吗？我们确实是一个电台。 谁在问啊？ 就是刚刚好像是 在微信公众平台 在那个花椒直播上问啊。 OK，好。 然后我们确实是一个电台，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我们的频率是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针对年轻人的一个电台。然后呢，您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在北京的地区收听我们之外呢，很多我们外地的朋友都是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的房间来关注到我们，同时 对 也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除了关注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在下午4点钟开始还有其他的几档节目也都会陪伴大家。 关键是可以看视频直播哈，在花椒直播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上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真人啊，在直播间里的情况，面对面的互动。 没错，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我的好朋友 呀， 张甜甜同学。甜 甜你好。 你好，大家好。 哎，你好喜欢跟 ABB 的名字的人交朋友啊。 吴珊珊、张甜甜是吗？ 对呀。 刚刚甜甜就是说，她说哇，你们这还有直播啊？她说我都没有化妆，我心里就在想，没化妆有什么了不起？女主持人脸都没洗。 早上早起嘛，冬天不要强调洗脸这件事情，起来就不错了，好不好？但是甜甜听说很厉害，对不对？是不是要不要详细的介绍一下？我觉得她的这种背景啊，和她今天的身份一出来，整个直播间都会炸了。 甜甜其实就是唯一炸的一件事情，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她其他的没有那么厉害。她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她是法国蓝带学校毕业。 哇！ 就是蓝带真的是很顶尖的这种，就是怎么说烹饪或者是 法餐和法典 的一个学校。 然 后她就是真的是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去钻研甜点这件事情。 咱们这样，其实我觉得咱们慢慢聊，上来就把甜点这种炸弹扔出去，怕大家受不了，可能有点饿了，对不对？王若娜已经开始说了，圈圈圆圆圈圈，圆圆圈圈圈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脸。 静静看你的脸，想你的温柔，想你的温柔的脸。 好了啦，咱们这样，我还是想很想，怎么会有人问跆拳道呢？我都惊呆了。跆拳道那是黑带那种书法，好不好？我们说的是蓝带学校哈。因为这个学校其实虽然很有名，它有名在哪儿呢？我觉得是有很多非常有名的厨师，或者是在一些影视剧里面，从什么国外学成归来的大厨，都会说是什么蓝带学校毕业的。可能很多朋友对蓝带这所学校，有一些没有那么了解的地方。我觉得今天甜甜来了，我自己也不是很了解，我很想请他跟我普及一下，这所学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在法国是什么样子的，中国人看来是什么样子的，在国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如果真的想去上蓝带会有什么样的准备起来难吗？先来普及一下这所学校吧，好不好？ 我们学校呢大概到今年是121年了，然后当时是第一所是在巴黎的举办的，然后怎么说呢，有一个蓝带勋章嘛，是那个英女皇发给那个跟随随军出战的一些厨师的， 因为他做饭好吃是吗？ 对，叫蓝带勋章， 随军出战吧。 对，然后所以我们学校就叫做蓝带，然后得了很多奖，然后上了很多杂志，然后慢慢就越来越红了，然后现在全世界开了许多分校，但是最有名就是历史最悠久的还是我们巴黎的那个学校。 你是在巴黎读的？ 对，我在巴黎读的。 哇，所以有分专业吗？ 其实真正的蓝带只有两个专业，就是西餐和西。 真正的男的在讽刺谁呀？ 是真的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什么什么做前菜的做配菜的都不是真正的，是 只有法餐和法典，因为它是法式料理。对，不能涵盖说所有的西餐，是法餐。 所以说是分法餐和法典两个专业，当时你读的是法典专业。 对，然后他后来衍生出一些就是类似红酒管理、餐厅管理，但是这个都不在我们本校，就是在别的学校，就类似于一些读的MBA 类似的一些东西了。 张甜甜，你要不要考虑就上我们一个节目得罪一大堆人？ 开场5分钟啊，只保留了法餐和法典两个专业，剩下的都不正宗。 对，那我来猜一猜，那你要么是法餐专业，要么是法典专业的，对不对？ 对，我法典。 对，刚才已经说了法典专业。我看到了芬兰守护说厨艺大咖，的确是纸笔画杯荒也来了，还送了一个太阳，谢谢。王奶说饿了，一大堆美食就在眼前，我们偏偏不聊美食，咱们就聊这个学校，好不好？就我很好奇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像很多名校，也是有很强的这种说我们这个只有一些本科的专业才是好学校，哈哈MBA 都不算的，这种学校通常来说还挺难考的。蓝带肯定也很难，对吗？ 蓝带其实不难，就是如果你去学的话是，而且不管你有没有经验，或者说你在这行从事了多少年，或者在别的学校没有读过，但是如果你上蓝带，你必须从零基础的课程开始上起。就是所有人不管什么，就是什么背景，当年是什么背景，无论是你已经成为多厉害的 chef， 你要上蓝带也必须从基础的最基础的开始上起。 最基础的比如什么呢？ 就是从开始 法餐。雕萝卜花呀，蒸包子呀， 和面 呐， 和 面呐，是不是？ 对，就和面。第一节课就和面做饼干，饼干最简单嘛，饼干就是需要和面做起来就可以了。 我觉得甜甜今天的语气真的是感觉好像有人 在不会做饭有得罪人的感觉，对不对？ 就是如果现在一个女生就是她为她男朋友最近就是刚刚做好了一盒饼干，她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后甜甜的语气就是和面嘛，最简单的就是做饼干，你知道吗？就谁都会 饼干和蛋糕真的比较简单，就有很多北京那些烘焙的工作坊，你知道吗？你可以去上那种课程，我去上过，亲手做蛋糕，实际上也根本不是你亲手做，你知道吧？算是老师手把手做的吧，然后就还挺简单的，就是弄好，按照他的要求把那什么油啊乱七八糟放进去，然后放烤箱里出来，随便弄点奶油，铺点水果，好了。但是我在想，蓝带的这个课程肯定是很难的啊，要从很基础的开始上起。 对， 比如说法典专业，你要想毕业的话，要需要读多久呢？ 我们就是最正规的是初级、中级、高级各3个月，然后再加上实习，差不多1年吧。 实习的话是去哪儿实习？学校包分配吗？ 对， 就是巴黎所有有名的就是五星级大酒店，还有一些米其林的餐厅，还有一些特别有名的 chef 开的餐厅，去那 儿，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感觉是有一种很认真的一个很严谨的求学的过程。 对，他们真的学的还挺认真的，因为我看他不是给我翻他以前的朋友圈嘛，然后就会翻到很多，就是他们在做那个是熔岩还是什么样的，一个需要高温的一个 啊，不是熔岩，那个是拉糖。 对，他拉糖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他朋友圈里面，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泡烫出来。 哇！ 因为你就是手在控制的时候，可能会控制不好那个温度，然后你的手就会被烫出泡。然后他就发了很多张那种不同位置的泡。然后其实真的就是做西点这件事情，因为在我看来，我觉得其实就挺简单的嘛。我觉得好，无非也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按照一个特定的比例，而且那个比例都不用你自己想。 嗯， 很多时候都是写好的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嘛。 嗯， 然后搅好以后，你放进烤箱烤不就行了嘛？ 嗯， 但是在就是他们看来，就是西点还真的挺认真，然后挺严谨的一个事情。 哪个环节会烫出泡啊？ 拉糖，其实拉糖是我们怎么说，蓝带就是甜点的最高级的项目了。拉糖其实只是一个，说实在的，那个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做 decoration 的，就是 装 饰 的， 对。但是那个是一个高级甜点，是必备的一个技能。如果你不会拉糖的话，你就比较基础了嘛。 嗯， 拉糖就是基本上就是在150度的高温左右下来操作的。 哦，所以有的时候会不小心被烫伤。 我们会戴手套，会戴几层手套，但是还是没有用。但是因为它糖凝固的速度特别快，你想把它拉成玫瑰花的话，然后还有花瓣还有叶子的话，你必须在很快的就是时间内 迅雷掩耳不及盗铃 而 响 叮当， 这是 世界充满爱。 好嘞， 把它拉成形状，然后如果就是你时间控制不好的话，它就是已经凝固掉了，你要重新把它化掉，重新捏。 嗯，明白了。所以甜甜现在是一个段位很高的法典师了，对不对？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基本上就是能有方子都能做出来。 那你现在在从事甜点相关的行业吗？ 在从事旅行方面的行业。 很棒哦。 就完全把甜点作为了一个生活爱好。 对，一项嫁人的技能。 对，但是我吃过他做的3个蛋糕了。 哇， 我来给大家就是讲一讲吧，我们进入到主题。好 了，好了， 就是我吃甜甜做的第一个蛋糕是他做的西柚蛋糕。 嗯， 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吃到蛋糕里面有柚子。 哦， 然后他就会把柚子的那个整个的果肉都打碎嘛，然后就是每一颗颗粒这样分开来，然后就是做一层就是柚子酸奶的那个顶，对吧？那个 top 啊，那个 top 不是，那个 top 是就是柚子 哦，就是柚子，然后会把柚子做成那个果冻一样的，然后铺在那个蛋糕上，然后下面是酸奶的那个慕斯，对不对？ 柚子慕斯 哦，柚子慕斯， 对，加了一点点酸奶。 你是把那个柚子打碎了以后，然后和酸奶混在一起，然后做的一个慕斯。对吗？ 对，还有那个奶油。 对，听起来就超好吃，有没有？ 对，听起来超好吃，以及水水吃完也很不熟。 而且重点是不怎么甜。 哦，很棒。我觉得很高级的甜点真的不要甜。 对，然后他有在很鄙视糖这件事情。就不希望太甜。然后我昨天刚吃到他做的那个前天刚吃到他做的那个蛋糕是用豆浆做的。然后就是豆浆做那个底，然后上面是椰子的那个慕斯。 我明天生日。 你也天蝎座？ 对， 哦，我们都是。 太好了，明天生日啊。 然后上面是有菠萝。 你跟观众说好不好？你别跟我说了行吗？你跟观众说。 然后上面是有菠萝，好不好？然后我要重点的给大家介绍，就是张甜甜同学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做的蛋糕，我真的很生气，我一定要给你看。 我也很生气，我现在气很大，我跟你讲。 那个是他自己做的。 生气什么呢？ 饿啊。 OK，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甜甜，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法式甜点和在巴黎做一个甜点师的学生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我们一段音乐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让珊珊先消会儿气好吧。 Two. Some of them are angry. 生了。 今天我们居然很自虐的请了一个就是甜点师，厉害的甜点师来聊甜点，我们也真的是好有勇气啊。 那我觉得母王的能力很强，他几乎是把咱们节目的那个今天分享的所有资讯串起来聊的那种啊。你看刚才圣僧说你去学吧，那样可以每天都像过生日一样吃好吃的蛋糕了。母王呢说如果发个资助我就去。还串一下，我们刚才分享了一个就是发哥要把他56亿资产全部捐出去的一个讯息，大家就说要捐给我。真厉害，你给我们节目做编辑吧好不好？ 但是在蓝带读书其实挺贵的。 要多贵呀、啊、真的刚才有朋友问说贵不贵。 蓝带其实越早报名越好，因为它每年都在涨价。 现在报 现在报的话我现在不知道，大概2万多欧吧。 哇，好贵哦。 一年是吗？ 9个月。 九个月2万， 就是初高级三个阶段，然后 初中高对， 然后就只能是学一个阶段是吧？还是说三个阶段 都学？但是如果你3个阶段分开报名的话，就更贵了。就是你最好就是全部一起报， 你就是分开报的对不对？ 我是一起报的， 一起报的，然后他毕业难吗？ 毕业难，真的有挂科的。就是而且蓝带现在特别严，就是好像在我们这届之前蓝带是可以补考的，但是到了我们这一届是没有补考，就是一次性，然后你过了就过了，没过的话你要么就是肄业，要么重新交你这一整个初级或者中级或者高级的钱。 八哥啊，八哥可能会需要一点帮助。2万多在56亿当中也不多，是吧？ 你知道我看过一个文章，就是讲说一个学西餐和学西点之间的人的区别嘛。然后他就说你学西餐的时候其实你是时刻可以去调整的，就比如说你看味道淡一点，然后你再加一点什么，然后那个肉质它还没有好，然后你稍微再烤一下，或者它好了你马上把它拿出来。然后他们学烘焙的，就比如说学西点的，就真的是所有东西做好以后放进烤箱的那一刻就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因为他们在这期间是不能做任何改动。然后就出来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对， 什么感觉啊？等待的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小心情呢，比如说点哎呀到底能不能做得特别完美呢这种小期待。然后 我觉得我们就问他期末考试的时候 可以 就是把那个东西放进烤箱以后，然后等他出来是什么样的心情。 其实把东西放进烤箱也只有第一节第二节课的时候会有点紧张，就期待它会成什么样子。因为其实进烤箱那一部分对于法式甜点来说就是其实只能做个蛋糕胚吧。就是真正的法点是上面的一些 cream 一些 mousse 还有一些巧克力。那些东西其实更重要，也是随时会失败的，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因为一失败了全是钱。因为重新交学费大家都很紧张。我真的是期末考试的时候，我拉糖吧平常我真的没有烫过手，就是其实我们上课每天都有人受伤大伤小伤。但是我还好，但是最后期末考试的时候可能太紧张了，我的糖煮好了以后就是它是一个那种硅胶的东西拖着在，然后我可能把它放了一个在不是很稳的地方，而且我们考试是限时间的，然后当时我碰了一个东西它差点倒了，我整个用手去把它拖住了，把它扶正了，然后所有的糖粘在我手上了，然后我就只能立刻去冲凉水。但是这只是煮完糖了，下午还要捏，然后真的很疼，特别疼。然后我们是考6个小时，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然后中午的时候就手一直在泡冰水，上药膏泡冰水，上药膏泡冰水，上药膏，然后下午我真的是忍着糖把所有的糖花捏出来的。哇， 因为想想都是钱呢，对不 对？ 对， 而且还有时间，还有时间要重新学3个月。这确实真的最后一节课我受伤了好重，大概好了将近快一个月吧手才好。 烫伤真的是一件挺难忍的那个疼法。甜甜很棒，我觉得。 Water 大男子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Water 大男子。你还知道来？说山山水水早上好呀，我来的是不是有点晚呀？是呢， 很晚呢。 很晚。 给你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张甜甜同学，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在法国蓝带的。你们的学校是叫什么？全称是什么？ 巴黎蓝带厨艺学院。 OK， 巴黎蓝带厨艺学院这个西点专业的高级毕业生，对不对？ 对， 很满意，对这个介绍非常满意。对。 OK， 所以说，我想问一下珊珊，就比如说你在甜点方面。 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理解？你比如说你喜欢吃什么样的甜点？ 我超级爱吃甜点。 对，我发现了，你就总爱去吃什么下午茶呀，然后去哪一个咖啡厅都会点他的蛋糕。 哎，你们知道吗？就是昨天我跟水水下午的时候去了一家咖啡厅，他推荐的是来过我们节目的一个嘉宾做的一个复古咖啡厅，然后在三里屯儿。到了之后呢，喝咖啡，然后水水点了什么来拿铁，然后我点了一杯玫瑰花茶，因为我不喜欢喝咖啡嘛。然后其实我刚刚吃完午饭，而且我是一个人吃的午饭，一个人吃火锅花了255，你知道我吃的有多饱吗？对吧？你看， 我想问你吃完了是吗？255， 还剩50的吧？ 吴珊珊，你这样会被抓起来。 为什么？ 自己一个人吃了200块钱的火锅的内容。 对，因为我很饿，早晨上节目没有吃饭嘛，对吧？而且我吃饭的时候已经12点多了，我就真的很饿，所以我就点了，我就点了那些牛肉啊，然后点了竹升啊，点了那个蔬菜啊，还点了一盘鸡蛋卷，然后我还点了个炒面。反正我吃的差，我饿，对不对？我吃了火锅，然后我接下来。 王子来了耶。你还记得王子吗？ 当然 我们上市桌面的那个王子。 我就摆在这儿，这儿能看见吗？摆这儿您舒服了吗？问不问？哎，我的这个粉饼、口红、眼影，开不开心？ 气死了！王子刚说吃甜的可以减少痛苦，而且使人快乐。那你现在多吃点儿，好不好？ 收起来。是这样，我昨天吃了火锅之后，我已经非常饱了，而且我是12:00多、1:30吃完的饭吧。然后我2点跟水水汇合到一个咖啡厅，本来想点点普洱茶消化消化，没有嘛。然后点了个玫瑰花茶，然后顺便问了一句：“有巧克力蛋糕吗？”又点了一块巧克力蛋糕。就是对我来说，好像有的时候并不是非要吃或者是饿，就觉得饭后是必须得来一口甜的，才算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那种感觉，就是幸福的一个结尾。 对， 我觉得可能就跟王子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吃火锅会让你不吃火锅，吃甜品会让你觉得开心和幸福。笑什么？ 没有，来，我们继续聊这个话题啊。那就比如说，现在我就有个问题想问问甜甜，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其实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个人的偏好。我们说，哎，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那如果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过、严肃的学过，就是烘焙的一个专业人士来看的话，怎么样去评价一个蛋糕好不好吃？ 各种方面嘛，还有口味的层次丰不丰富，然后用的是不是很应季的水果，然后它的原材料怎么样，原材料特别重要。 这样我觉得可以问这么样的问题啊，因为我有特别喜欢吃的蛋糕的种类。 好的。 我很喜欢吃巧克力熔岩蛋糕。 这个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学过，因为这个还蛮简单的。 可是我觉得做的好吃的巧克力熔岩蛋糕好少啊，在北京。 其实巧克力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巧克力的原材料了。就是北京的话，可能好的巧克力全部都需要进口，但进口真正的巧克力确实还蛮贵的，一公斤可能得100-200。 100-200一公斤，那一个蛋糕 不止吧？我觉得不止吧，因为北京的价格我确实不太清楚。对，然后北京的话，他们其实很多店可能用代可可脂。或者说不是特别好的巧克力，就是巧克力蛋糕做的好不好跟它的原材料真的特别重要的关系。 你知道熔岩蛋糕为什么好吃吗？我觉得熔岩蛋糕就是得热热乎乎的吃， 是， 就它外头是那种松松软软的巧克力粉做的面包呀，这个外面的一层壳，然后关键是咬下去里面那个熔岩巧克力浆会流出来，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瞬间觉得幸福感特别爆棚，你知道吗？ 所有的脂肪都堆积在你的身上， 不重要，就是暖和，就会觉得心里暖和。但是我真的觉得北京好吃的熔岩蛋糕太少了， 我觉得国内好吃的巧克力都少。 这件事情特别的烦，因为我觉得我特别爱吃巧克力熔岩蛋糕，我可能也偶尔在某些场合吃过很好吃的，但是我到很多地方想去点熔岩蛋糕其实都是没有的。很多在北京很好的西餐厅也不做熔岩蛋糕，一可能它比较简单，是吧？然后再一个可能它的确需要可能在刚刚好的温度吃， 对， 如果做的不好的话会影响他们餐厅的这个口碑， 对， 所以就很难点到。 对，我们也是想跟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说一说，你们想吃，你们喜欢吃什么样的甜点， 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让甜甜跟你去评价一下，就比如说关于这个甜点你应该注意什么，对不对？ 是的。 然后怎么样这个甜点才算是真正的顶级的这个类型的甜点，然后你们在点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点的时候 Lisa 怎么还不出现包括还有这样的情况哈，大家如果想做什么家常的甜点，觉得很简单的那种，觉得可能有什么技巧掌握不好，也可以到直播间里来问甜甜了。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朋友要点名，强行要求点名，强子说点名来了来晚了这位同学。 OK， 那在我们这个节目进行到第30段的时候，我要强行的来一波点名啊！之前已经点过的 Lisa， 然后今那点事儿啊，是泡泡啊，范宝，将军，快乐的雨涵，加旭，彼得洛夫，小狼，月宁，吉他醉，风梦，加拉8008，纸笔画悲欢来了啊！ 好了， 朱古力，豆胡英辉，理想的理想达菲，乐乐，刘小花，天高云淡，2A15，原来了，愿太阳，你们在哪里？ 是不是有点太强行了？其实今那点事儿已经看咱们节目了，他给我截了张图，发了张私信给我，说套袖不错。 你有没有跟他说，你说这是衣服的款式吗？ 就是，在微信直播平台上，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跟咱们进行互动啊。想互动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982魔力工厂。七叶说珊珊原来喜欢吃甜点，怪不得长得那么甜。 然后你怎么你怎么不念人家就是在那个那个花椒直播上，圣僧说爱吃甜的孩子聪明。 真的吗？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科学依据吧。有这样的科学依据吗？ 我觉得有。 有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也挺聪明的。 知道吗？聪明这件事情特别的逗，就在于大家总是安慰自己，爱吃甜的孩子聪明，懒的人创造力高，拖延症人通常比较有创意，就是总是找这种理由来安慰自己。 还有爱吃甜的人容易瘦。对不对？ 不对。哎，跟你说一个事儿，你先记一个人，七叶。七叶听完你点完名之后说，怎么没有我？ 好的，我把它加入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个点名的名单当中去。好的，七叶，我点你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甜点时光。나를봐네앞에있는피셔느껴봐가슴속의 my passion 눈을떠봐여긴 new generation 이럴까말까애태울것도더이상우리망설일것도없이가는거야이대로 let's go 하는저들처럼때론짜릿하게부는저바람처럼때론부드럽게때론뜨겁게때론차갑게너에게날보여주고싶어 You be motion 하나숨기지마 love any motion 좀더솔직하게더거침없는너를보여줘그게너야너다운거야 love in a motion세상은우리둘만의세션마음이닿는곳에릴레이션깊이빠져버린너는어디션네눈빛에내눈빛을맞춰네걸음내내걸음을맞춰둘이가는거야끝까지 Let's go한산처럼톡쏘는너의웃음소리내가슴에부서져너무눈이부셔아름다운너아름다운나이순간을간직하고싶어 You be motion 하나숨기지마 love any motion 北京时间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是爱吃甜点的珊珊。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特别特别热闹啊，有老朋友王子来了，然后有新朋友，比如说像芬兰守护啊，都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直播间。比如说像 Water 淡蓝色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Verona 是不可能要忽略你的。 对，其实还有很新很新的朋友，刚刚关注咱们的朋友千叶归一呀、还有老白呀、都关注了主播，谢谢大家的关注。 妮妮也来了。我们看到直播间当中大家展开了一些讨论啊，特别是关于蛋糕的，比如说 Water 淡蓝色说，我觉得在家做这个微风蛋糕是什么意思啊？ 戚风蛋糕、吃不吃蛋糕啊？有多微风啊？我想问一下，做完之后特别微风是吧？所以叫微风蛋糕。戚风蛋糕是什么意思？跟大家解释一下吧，就是那种圆卷卷、圆卷卷的那种啊。 不是戚风，戚风就是一种比较蓬松的海绵蛋糕。 就是最简单的那种嘛，就最常见的那种。 其实对于海绵蛋糕来说，戚风算是比较难的，因为 哇， 想要那种比较蓬松的感觉的话，可能有些就是发泡不够的话，它可能会扁下来。就没有那么蓬松了。 所以做戚风蛋糕的这个要诀在于发泡要足够。 对，就是而且要分蛋做，就是蛋白跟蛋黄分开做。 好的， 这个太专业了。 我觉得其实就是能买到的东西啊。 对，然后 费劲。 Water 淡蓝色说，熔岩蛋糕其实也比较难，因为他做过，从来没有成功过。 熔岩蛋糕真的，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好把握吧。 就是还有烤箱的温度吧。然后其实每个烤箱的实际温度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要跟你的烤箱 商量， 做好朋友，对，让他不要任性。对，有专门的测温的，就是真正的烤箱测温的，真正的温度计放进烤箱的那种。 Okay. 测实际温度。对， 你知道我们家那个微波炉，我就很怀疑它。 那我觉得你们家的微波炉日子不好过哎，每天被你怀疑。 他总跟我说大功率处理15秒，我就会想这功率大吗？你知道有的那个，比如说那个快食店卖的那种三明治，然后他说大功率开始什么转10秒就可以了。在我们家微波炉转15秒都没有用，所以我很怀疑我们家微波炉。 那我觉得你要小心哪天他生气他爆炸给你看。好吧， 还是和谐相处比较重要哈。有一个老朋友，孟加拉说，我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那当然是老朋友了。 而且王子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我还挺同意的。他说、 对， 就是自己做的东西会比较有成就感。对不对？然后但是成本太高了，核算下来其实比外面买的要贵。是这样吗？ 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 对， 其实我觉得好像做蛋糕不是为了变便宜。因为我觉得做饭好像是会比在外面吃饭要便宜一些。 是 对吧？ 是是。 但是做蛋糕可能更多的是为了情趣。我身边就有那个一个师姐，我上大学的时候。 好吧。 总就不能有点感情吗？对不对？我有一个师姐，然后她就是特别喜欢做蛋糕，而那时候条件很有限，还在上大学，你知道吗？就她的所有的工具都是偷偷摸摸在宿舍里用的。买那种小烤箱、 不会跳闸吗？ 好像还没跳闸。 在宿舍用烤箱做蛋糕，这个有点过分吧？你说用个什么电吹风什么的也就算了，烤箱功率很大。 我也不知道他可能用的是小烤箱。 我很怀疑他的烤箱。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经常做出很好吃的蛋糕 share 给大家。 Okay, 我觉得这就很重要了。 很重要，很重要。 是一个交朋友的很好的方式。看你跟甜甜的友谊也建立在他给你做过3次蛋糕的基础上。 他跟我做过1次蛋糕，给别人做过2次蛋糕，给我 做的 那 一 次 最难吃， 是唯一的一次，叫做裸蛋糕。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裸蛋糕这件事情。 我做的就是裸蛋糕，因为我觉得最简单。 但是我觉得他做的裸蛋糕还是会不一样吧，因为他整个的配方调得很好吃。 什么就是那种正常的口味的吗？还是巧克力口味的？ 正常口味的。 正常口味可能会比较难做，我做的是巧克力口味的。 就全靠巧克力好不好？ 全靠巧克力，然后弄点水果和奶油。OK 啦。但是我觉得其实好像关于这个做蛋糕的事情，就是像王子说的一样，追求的是一种成就感和乐趣。对吧？ 对。 那甜甜当时为什么去巴黎上蓝带学院呢？也是追求这种做甜点的乐趣吗？ 其实我去巴黎的初心不是学蓝带， 是为了玩，对吧？ 蓝带其实是我怎么说呢，从小的梦想，就想说将来可能有机会去试一下，但是 打算去巴黎的时候年纪也已经不小了，当时去的时候呢是想说，就是其实工作了一段时间，就是身心还蛮疲惫的，想去算是一个 gap year 吧，给自己一个这样的时间。嗯、然后当时我想， 不小心 gap 了好几年， 对 ，gap 了三年 ，gap 了三年 ，gap year 指的是一年，对吧？ 对， 它叫做 gap year， 它不叫 gap year。 gap year， 然后很久， 嗯，对，然后当时我就是想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巴黎，一个是纽约，嗯，然后 那我觉得你是对的去， 对，是对的，然后因为纽约我去过好几次了，然后因为美国签证不是比较容易嘛，一次他你去一次他给你盖半年的章，你想怎么玩 说着就变成老本行去了， 是你想怎么玩 签证攻略， 对，我当时真的是考虑到这件事情，因为你进海关的时候他给你盖个章就半年了嘛，嗯嗯，边检，然后，但是你要去欧洲的话，你去欧洲你想签旅游签证的话，你真的是一次你他就按着你的行程给，然后最多给你撑死了给你一个月， 嗯，对， 对吧？ 是这样的， 对，所以我想说这样子的话，如果要学生签证的话，可能办了一个法国的学生签证，我整个欧洲都能玩下来了，而且不用老操心签证这回事，所以我才选择了巴黎。嗯，然后本来巴黎就比较想去，然后美国其实去了好多次了， 这就这么有的没的的理由。 不是，我觉得对这个理由，我就真很生气，就是你看 为什 么？他就说，他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时我就是想玩嘛，嗯，然后我想说哪个国家玩起来比较困难一点，嗯，然后发现法国玩起来比较困难一点，嗯，好，那我就去法国巴黎好了，嗯，然后顺便再把欧洲都玩一遍。嗯， 听起来很恼火，是不是？所以就去了巴黎。 对，这是选择巴黎的本质原因才是。嗯，然后，毕竟我觉得就是年轻的时候嘛。还是要在巴黎待一待去感受一下，嗯， 对，年纪也不小了， 所以大家如果是你做出一个选择伦敦那个纽约和巴黎，大家会去哪一个城市呢？嗯，我还蛮好奇的，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会选择巴黎， 我也会， 你也会选择巴黎对不对？ 我也会，嗯，我觉得女孩子嗯或者是浪漫的男孩子， 就是你总会有一个巴黎梦。 对，咱们女孩子都喜欢巴黎，对吧，水水？ 是是，你们女孩子都喜欢巴黎。 刚才我看到王子说了一句话，还挺感人的。我其实一直在想这句话，嗯，他说：“做甜点给自己喜欢的、爱的人，是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嗯，你们会想着给自己爱的人做一个蛋糕？然后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你为什么不把人家念完，啊， 会 把好的东西 share 给了大家， Enjoy your life together。 我是认真的啦，这是两件事情啊，就是做给一个爱的人，我觉得他讲的这个爱可能是偏向于爱情的那个爱情，嗯，是吧，然后后面讲的把好的东西 share 给大家才是偏向于友情的那个情。 直接一点，你其实想问甜甜，就是说哪一次是有把什么样的蛋糕做给自己很心爱的人，嗯，然后是什么样的心情，对不对？嗯，有吗？ 这个我跟你讲确实还是蛮失落的。 哇， 就是 为什么 这样谈这个话题吗？就没有做过。 你没有为喜欢的， 我为喜欢的人做过，但是我为爱的那个人就没有机会，嗯， 哇！ 就是怎么说呢？有机会的时候已经分手了。 OK， 你会有点遗憾吗？会想如果 就唯一就是嗯，跟他之间没什么遗憾了吧？唯一遗憾的就是我当时学的时候还在一起呢，然后就是在我从头到尾就是学完了以后，他还没尝过就分手了。 其实你学的时候会有点会有一些有时候有些想法对吧，等我学好了我要做一个给他， 对， 你就做一个 break up cake 呀， 嗯， 做一个 分手蛋糕是吗？ 算了吧， 那个心形的然后就裂开了。到底是在伤害谁呀？ 从里面跑出一只苍蝇来。 到底是谁在伤害谁呀？因为那个正常蛋糕上面都立的是那个生日快乐的小牌子，这个蛋糕上是墓碑。 其实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什么呢？不要，咱们不要这么腹黑好不好？ 我觉得可以啊，如果你真想分手可以做一个这样的。 所以你当时到了巴黎以后其实是没有抱着要去蓝带的心情要去的，你只是说先去了再说对不对？ 对，因为巴黎怎么说，蓝带只是我从小怀揣的一个梦，但是毕竟我去的时候已经28岁了，嗯，27、28岁了，然后 还好 吧，去的时候已经 对， 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去的时候我学的是 MBA， 学的是奢侈品管理，嗯，然后可能学了半年吧，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因为毕竟 奢侈品不服管。是吗？ 整个巴黎 对弄点 点歪的东西，比如蛋糕。 整个巴黎70%的女生学的都是奢侈品管理。对，然后去到巴黎以后呢，懂吗？就是法国人自由、平等、博爱，就开始就想法就越来越多了。然后想说，我既然来到这了，我何不把蓝带这个给完成了呢？ 是的， 真的踩在这个点上了，有这个机会了，然后我就去报名了。然后学校就一直给我答复，课满课满课满，然后把我推到了11月报名，然后第二年9月份才去上。 就这趟之后更生气，你知道吗？ 就在巴黎待得更久了，是吧？ 就本来你是一个 gap year， 知道吧？然后你学了半年奢侈品管理以后，你想说，那就换个专业吧。然后那学校跟你说，你现在不能换，你要一年之后才能换。然后他又决定说，那奢侈品管理这个我不读了，那怎么办呢？就先待着呗，对不对？ 在巴黎待着， 然后就在巴黎闲了一年。 所以在巴黎等待九月份入学的那一年，你做了什么呢？ 就是偶尔去上上法语课，然后偶尔就是各国旅游一下。 所以你知道， 怪我。 所以你知道，就是回了北京以后，他经常甜甜的口头禅就是他说：“巴黎人就是这样的呀，巴黎人怎么会就是准时啊？”请问一下， 我今天准时啊，准时啊。 然后问说：“巴黎人怎么这种时候怎么可能？巴黎人怎么可能不带丝巾呢？” 好可爱哦。 没，就是有时候调侃的时候会这样说一下，故意的。 感觉好像染了一堆巴黎人的烂，就是那个什么坏习惯回来。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好像甜甜在巴黎的那三年时间是吧，还是有一个挺有趣的划分的。你先去了半年学奢侈品管理，对吧？然后11月份到9月份有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旅游，然后加纯粹的像巴黎人一样在巴黎生活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在蓝带学习了一年的时间，那还不到三年呢，怎么学完了还不回来呢？ 将近三年吧，因为就是还有前前后后的一些时间， 然后 Verona 这句点评亮了，严重需要八哥资助。 越听越觉得需要发哥资助，是不是？ 对呀、啊。 王子说：“甜甜好会享受生活。”其实我听甜甜讲完之后，我一点也不生气，你知道吗？我觉得特别窝心。就是我是最近昨天跟水水聊的时候，我们才越来越觉得说，人生有什么事情就赶紧去做。 YOLO，YOLO，You only live once， 不要。一直把它往后拖，往后拖。但是，所以说当时我觉得甜甜突然想要一个 gap year， 然后他就去巴黎了，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你到了巴黎说我不想学我的奢侈品管理了，我想把我从小那个去蓝带的梦想完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你报名晚了，需要等一年的时间，你在那儿开始过一种自己的随心所欲的生活，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你完成了蓝带的这个厨艺的学习，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三年时间是四件很棒的事情，很赚呢。 他很赚啊。 对呀、 啊。在巴黎那一段时间真的是人生巅峰，我觉得。 回来之后就有一种就是巴黎， 就回来以后就有 巴黎 madam 的感觉，巴黎 lady， 有一个巴黎梦的感觉。 总体来说，你觉得回想起在巴黎的那三年，你会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段时间留下的一个印象？ 最深刻的还是蓝带。就是改变了我很多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去到巴黎前，我算是个比较独立的人，但是多少有一点娇气。但是到了那边以后， 我知道巴黎人嘛， 所有的毛病我都没了。 哦，真的吗？所以巴黎是不惯人毛病的。 怎么说呢？不管哪个地方惯不惯人毛病，你出去留学，什么事情都得自己来，病了得自己来，什么都得自己来。 哦、 然后，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对， 水水有感触是不是？ 有，特别生病的时候。 对， 因为我觉得人呢，就是年轻的时候要多经过一些历练，然后有一种特别能吃苦的精神，就特别能吃苦五个字，我已经做到了前四个字。我觉得我不远了，反正。特别能吃现在。 我也觉得。 而且你知道，在巴黎，其实怎么说呢？巴黎分大巴黎和小巴黎，真正的巴黎是小巴黎。然后你想住在巴黎的话，其实，巴黎的房子都很美，但是进去的话确实都是上百年的老房子，而且房间都很小。一般像我同学很多，他们自己租的房子，要么是跟人合租，自己租的那些 studio， 有些只有10几20平。像我住了一个30多平方的，已经算豪宅了。 哎，你在巴黎住小巴黎，还住30多平，在这边还抱怨吗？ 就是问一下了，就是比如说小巴黎的具体的区域是什么呢？比如说塞纳河附近算是小巴黎吗？ 啊，对，20区以内。 20区以内，一般情况下就相当于北京的三环以内。 对，三环内。 然后 可能还不到三环吧， 就是二环半， 二环半吧。 我觉得差不多吧，二环半到三环这样。 就是走路走通它的这个所谓小巴黎，可能就一个多两个小时。 没有那么快了。 那房价多少呢？我觉得这样是最一个，我跟发哥好说呀，对吧？ 我 需要多少钱？ 你说卖的还是？还是租的， 你当时租的一个月，你租的是30多平的一个公寓 吗？按周付的吗？ 不是，英国是按周付，但是法国是按月付的。 多少钱一个月？ 我的是1250欧。 哦，挺贵的。 当时是按照十算吧？ 没有十。 你考不考虑冠名一下我们节目？ 钱已经全在巴黎花光了。 就是是个很有钱的姑娘，怎么不早说呀？我就不调侃人家了。 已经在巴黎花光了。 那你现在赶紧调侃自己呀、 就是你看我啊，我戴个套袖。没有了，1250欧，相当于大概可能将近一万人民币左右。 对，不到，但是你加上一些网费、水电费，对，差不多了，1万多点。 那所以我觉得甜甜真的是一个很会集中精力享受生活的人，就他在巴黎那几年过的，对，在巴黎过那几年真的过得很认真的在过巴黎生活，对不对？ 对， 真的那时候应该就认识水叔，让他帮你出本书。 但是现在也不晚啊。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现在和甜甜聊天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一个人你学习的东西会怎么样影响到你。就比如说像你是一个很喜欢吃甜食的人，然后你常常会觉得就吃甜食真的会觉得很幸福。 可能就是我经常大笑的原因吧。 可能是吧，有可能是你有的时候神志不太清醒的原因。我觉得可能就是糖把你的整个脑细胞都粘在一起了，是一块儿没法运动。我觉得是这种感觉。但是甜甜呢，他就是学甜点嘛，然后就是因为我看他做过一次甜点，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实际上就是做甜点的人就是需要特别耐心。就是可能我们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小蛋糕，它可能就要花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哇哦， 都在上面，而且你要专注。就比如你打泡的时候，你可以边跟旁边的人说话边打泡，但是他常常就打着，他就会开始认真，他就会开始看，然后他就开始弄。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跟我说，他说他用那个机器在打泡嘛，就打泡器在打泡的时候，然后就很多泡泡出来，然后他说我们其实老师是规定我们不能用这个机器来做的，我们通常会用工具来做。然后他就说老师会说万一停电了怎么办， 用什么工具？机器。 没有，他就说用手动去起泡嘛。然后他说但是停电的时候烤箱不是也不能用吗？ 对。打出泡来干什么呢？ 对啊，然后他就是一边在那边做，然后一边和我分享，就他很多很多工具，然后就奇奇怪怪的那些工具，然后就是弄来弄去。真的很有意思。 刚才水叔跟我分享了几张照片哈，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 甜甜 本来之前给朋友们做的那几个蛋糕吗？ 你可以放一下。 是我回来以后做的。 是他回来的时候做的。 好，我们来看一眼吧，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个这个，这是什么啊？ 这个是什么？黄色的。 哦，这个就是那天，我就是那天你说菠萝跟椰子的那个。 OK。 这个很有意思啦。这个是因为怎么说呢？我刚开始喝鸡尾酒的时候，我最喜欢喝的就是皮纳克拉达，就是椰林飘香，然后我喝这个鸡尾酒可能喝了有个一两年吧，就是只喝这个，算是我最爱的鸡尾酒之一了，所以 忘了告诉你，就是甜甜也是一个酒鬼。 酒鬼太好了，突然之间距离都近了很多。早说嘛，我跟富太太就有一个拉近距离的借口了。我也爱喝，来。 所以当时我想，就是回来以后，因为在学校嘛，都是 chef 的方子，然后学校的方子，都是学的一些法式，就是传统的点心。然后回来以后，反正给朋友做，自己做，我就乱做呗。然后当时想到皮纳克拉达，我这么爱喝，我就按这个来做一个蛋糕吧。 哇哦，是 就这个就出来了，对， 是吧？所以说，在这个蛋糕的原料当中，融入了很多鸡尾酒的这个酒精元素。 酒精倒是没用，就是口味。 有椰子的感觉， 椰子还有 菠萝的感觉，很棒。加点酒好不好？ 可以加点朗姆酒在蛋糕 上。可以加点朗姆酒的， 对，就是那种能喝得开心的那种。 好，我们看下一个好不好？ 能吃得很开心的那种蛋糕。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这个是芝士，酸奶芝士。 我超爱吃芝士蛋糕。 而且这看起来就不甜。 对。 对吧？ 这个真的很好吃。 你只要看起来，你就知道它是不是甜的那种。 那个红红的是什么？ 西柚、 柚子 哦，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西柚蛋糕。 说实话，我真的觉得 跟这个我上次做跟那个不一样。 对，他这次用的是这种红柚，他上次用的是那种白色的柚子。 哦， 然后我跟你说，柚子在蛋糕里面的口感真的很神奇，因为柚子是那种就颗粒感很强嘛。 对。 然后它碰到那个就是奶油或者是那种 cream 的时候，就是它会觉得有一种包裹的感觉，然后你嚼起来你会觉得有一点嚼什么东西在爆炸的感觉。 嗯，我知道，它会有那个就 是破开，然后就小颗小颗的那种爆开的感觉，特别特别好吃。 而且其实这个柚子蛋糕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哈。那现在如果看到这个图片呢，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是一个因为它是酸奶的芝士蛋糕， 对 吧？整体看起来是一个白色的造型， 嗯， 但是在蛋糕的那个胚呢，中间有一个夹层，夹的是柚子的果粒， 嗯， 而且我不知道它这个表层是怎么做出来的，应该是柚子的这个汁染的吗？然后做出了一个玫瑰花的感觉，在我看来， 那个就是柚子， 就是柚子我撒上去的， 撒上去的柚子果肉。 柚子的果肉， 它可能是上面撒的这个好像没有，就是捏的特别碎， 嗯， 所以会有就是饼在一块儿的， 嗯，但是看起来很像那种大理石的感觉， 啊， 你知道吗？ 很好看， 那种纹路的感觉，嗯。所以说，你看芬兰守护也说了，说这个粉色的这个蛋糕真好看。 对，然后王子也说了，做事 认真 的 人 最 可 爱 且 可 敬， 嗯， 哎。 然后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他很会包装了，就每一次他做好的蛋糕啊，他都会拿一个很漂亮的大的金色的那种提袋， 嗯， 然后提到就是吃饭的地方或者办公室，然后从里面取出一个方方正正的透明的那种盒子， 哦，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很圆的一个蛋糕。 法典学的时候都做大蛋糕吗？ 对，我们全做的都是六寸的，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去法餐厅的时候吃的都是小小小小只的那种蛋糕， 那种课我们上过两三节，就是相当于摆盘课， 嗯， 但是我们学了很多传统的法式点心，都是按六寸来做的。 哦，好，嗯，也是一个非常就是要 share 蛋糕 share 甜蜜的一个感觉。 对，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上课是这样的，别的那些西餐学校是 chef 做，下面跟着做， 嗯， 就是 chef 边讲边做，下面跟着做，然后我们学校训练的方式不一样，然后就是别人呢就是。训练团队合作能力，每人做一部分，嗯，我们学校是这样子，上三节课，然后 chef 在上面边一边讲，我们在下面听，就是他可能一节课会教你两三个蛋糕，他在上面从头讲到尾，然后你要看他会从第一步开始， 嗯， 然后做，从头做到尾，边做边讲，然后最后呢还会把它做完的，分到每个人手上，然后每个人去尝试，然后所以我们上课只能这样子，然后 我们上课不能做， 不能做， 嗯，因为那种就是他做一步我做一步那种根本就不会记得我做了什么， 对， 哦，我只是在短时间的效仿， 对，哦，而且你必须回去必须复习，因为我们下一节课就是那个实操课， 嗯， 实操课的话他你也只能拿着方子进去或者你的笔记进去，然后你只能跟着自己脑子里的顺序去做， 嗯， 然后从头把这件事情从头做到尾，所以嗯就是有些人确实会做砸，然后做完以后 chef 会打分，就是也是一节实操课，也是三个小时。 嗯， 那压力好大，啊， 压力真的很大， 就 是因为 好像是一个星期上就讲完以后，马上就要考试， 嗯， 然后马上就要考试。 对，因为每节课都是 chef 教，然后你自己去做， 嗯， 然后只会有一个 chef 在旁边周围，如果看你做的太什么了，可能帮你一下。 嗯，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我最近有个新的思考啊。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叫做《你是不是特爱学习，就是不喜欢上课》。 嗯， 然后他就讲着，有些人呢，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特别爱进步的好青年， 嗯， 但是就觉得上课特别特别的无聊， 嗯， 然后但是他其中核心的观点是我们是给自己找借口，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想要那种特别轻松的学习方式，特别快乐的学习方式， 嗯， 然后特别愿意去回避那种枯燥的重复性的学习方式。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甜甜分享的在蓝带学习的这个经历会让我觉得你做蛋糕听起来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 嗯， 啊，我女孩我去学做蛋糕多可爱啊，然后做自己的下午茶， 欸， 实际上很辛苦，对不 对？ 对，每个行业都有我们不知道和不了解的辛苦，哦，像上课也是压力这么大， 嗯，然后他常常就觉得他就每一次做完一个蛋糕他就会觉得他自己很累嘛， 嗯， 然后我和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叫珊珊，我们就会觉得说累什么呀，就做个蛋糕，然后我有一次亲自去他们家，然后就和他一起做蛋糕的时候， 嗯， 我觉得做蛋糕好累啊，因为 真的很累， 你就心力交瘁的，你就是觉得说哪一步都不能错， 嗯， 你知道吗？因为哪一步错了可能这个蛋糕就没了， 嗯 然后你就得特别特别小心， 嗯， 然后还不要说就是他之前的那个配方都是自己已经尝试过， 嗯， 然后配好放在那儿的， 嗯， 我们可以再看看它其他的两个，就是我看 的 好像有一个巧克力的是吧， 嘿嘿嘿，这个 倒数第二张好像，哦， 哎，这是这是什么呀，稍等啊亲爱的朋友们，看蛋糕在这儿， 嗯， 这个 是抹茶的， 哦，是抹茶 的， 嗯，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你做的蛋糕好像没有在很重视 decoration， 没有在很重视装饰这一点，是吧？ 就是其实，在我们上课的时候也会 decoration，然后但是就是法式甜点，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怎么说呢？我要讲 fashion 了，就是 没关系，你说。 你看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法国设计师的品牌跟意大利人的品牌完全是两种，就是怎么说，法国的品牌你一看就是黑白灰，特别简洁，顶多有个画龙点睛。但是你看意大利 DNG 或者那种，就特别花哨。对，就是你像法国女人，顶多是戴戴珍珠，然后像那种。 你知道我逛意大利的品牌的店的时候，我经常被吓到。 对呀、 啊，鞋跟要这么多装饰吗？ 对， 还能养条鱼，你知道吧？ 就是有时候我们上课装饰如果装过了，chef 会觉得 low。 明白了， 对， 需要这种非常高级的。 他说就是永远不要，就像那个 Chanel 也说嘛，也是这样的嘛，永远就是你觉得你身上穿了多少，永远要少拿一件下来。 哎，我还挺喜欢这个概念的。 对， 我看到在直播间很多朋友在关注我们啊，包括这个斐佳蝴蝶啊，点击了新的关注。要提醒大家，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30陪伴大家的一个节目。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千万记得点击关注啊，这样每天早上我们直播的时候就会给你发送这个推送了。除了花椒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好不好？ 没错。那我们的节目来到了最后的这个时段，还是想请甜甜说一说，就简单的说一说，就是在巴黎也好，或者甜点也好，给你的影响，或者是你给大家的一些你自己就是做甜点或者在巴黎生活的启示，或者是 心得。 我是觉得去上了南大以后，我真心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挺美好的。就是你认真去钻研一件事情或怎么样，像我们就是每天真的会，我都说了，我前面不是说我每天做一个6寸的蛋糕吗？然后上实操课的时候，真的是每人一个6寸的蛋糕。 怎么吃啊？ 所以没有同学会跟你试啊，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大的。所以我们经常呢，就是但是会有很多朋友，他会跟你预定说你们这节课学了什么，我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说好吧，那你吃完以后我们一起吃这个。就经常其实我做一个6寸蛋糕，两个人一会儿就能吃完。但有时候如果上课上的太晚了或怎么样，就是这些东西最好不要久放嘛。我会去，因为巴黎很多流浪汉，巴黎有很多流浪汉，所以我经常会在地铁里面给他们，因为法国人其实很 商机耶，应该去对接这样的学校，然后以一个价钱什么样的把它买出来。 这么温暖的故事，能不能不要加入这种商业的思考，好不好？ 就是 流浪汉来继续。 对，其实法国人特别爱吃甜品，然后甜品其实也不便宜，如果真正好的话，像一些原料好的，所以我们给这些东西给流浪汉的时候，流浪汉真的特别开心，就会跟你说很多 messy，然后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学校外面有个超市，然后就是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个超市，然后那些服务员就有一次，因为我们会经常提着蛋糕去买东西然后回家嘛，然后他们真的就直接找我们要。哦，巴黎人还有个习惯，很爱找你要东西，不管是在街上要烟还是要什么，然后我们经常会提着蛋糕，然后那服务员就说，直接跟我们说，哎，你这个蛋糕可不可以给我？然后我们说不可以，他说反正你们每天做那么多，然后我们说不可以，我们真的是就是会给流浪汉，就是 明白， 就那种感觉，你懂吗？ 有的时候得自己主动愿意给才行。 对，可能真的是他有时候找别人要过吧，但是我确实给流浪